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出境方向车多，北京医院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欢迎您如约而至。今天是2018年10月5号星期五，在11长假期间呢，粉饰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高速路免费通过，是我们大大的福利了。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11长假只剩几天的时间了，很适合京郊自驾游哦。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将为你介绍一个适合京郊自驾游的好去处。不过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介绍汽车的全新装置。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在贵宾位上的香槟皮质平托。作为顶级豪华考虑，应当是用户的尊重需求，因此有些车上配备了香槟储存箱，这并不为奇。香槟的冷藏箱隐藏在后座板当中，方便乘坐者使用。而美国汽车公司最近发布了一款升级版，配备的是皮质的香槟瓶托，还有酒杯托。这么高档次装备，使整个车的用户体验又提升了一个档位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Carrie Gibson Everywhere You Look。 第九名庾澄庆脚踏车。第八名王菲但愿人长久。第七名李宇春千年游。 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 帘。第六名牛奶咖啡幸运星。 你就是我的幸运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ur friends for hours, slow and never go away.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crazy trying to fit in with the scene. Cause how do you know you're going if you really don't know who you've been? Everybody eventually says that they're as lost as you. So everybody shout it together. 歌手 Kelly Jepson 的这首 Everywhere You Look， Kelly Jepson 的略带鼻音的声线，甜美却又不做作。好了，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十九名，本周上升了十位，来到第九位次。一首是和节日聆听的欢快的歌，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脚踏车》。苏芮说，哈林是最能驾驭各种复杂音乐风格的人，这首歌呢，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骑着我最心爱的单车，在路上，听见有人对我说 Hello， 我们点点头。此变成了好朋友，一起向前走，迎着微风，没有烦恼和忧愁。你在前面，我紧跟在你的左右，红灯停止的心，一路都有好心情。在路上遇见一群我的好朋友，休息几分钟，水喝几口，准备好体力共山走，一起向前走，顶着阳光。I'm a bicycle 十九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哈林陈庆的《脚踏车》。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前卫。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我可以从头到尾去鼓动做了享受枯萎。 心跳分裂的变相，真实的我拒绝。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好了，继续攀升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听这一首在中秋节推出的《但愿人长久》。在中秋节这一天听起来很应景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直接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 歌呢写尽了苏轼的情和怨，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了浓厚的哲学意味。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三名本周上升十六位，来自李宇春的《千年游》。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不仅有李宇春倾情献唱的片段，更有李宇春和师父二毛三毛互动的画面，再加上一些经典的古风剧情，可谓是充满了人文气息呀。好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抱着你的肩膀，听大海的歌唱，星星微微闪亮，映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头发，亲吻我的手掌，只想和你一起许下共同的愿望。你就是我的幸运星，一闪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0度，早晨凉意很浓，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而且早晨有轻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适中，比较适宜出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傍晚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雨后北风逐渐加大到3-4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大部分时间适合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唯美童声天籁之音德雷斯顿男童合唱团音乐会将于10月7号登台中山音乐堂。德雷斯顿男童合唱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男童合唱团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早期。直到今天，合唱团的团员们除了日常的学习，还要接受额外的歌唱和乐器培训课程。10月10号太庙将举办一场古典音乐会，20年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曾在这里执棒歌剧《图兰朵》，如今太庙的舞台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中国指挥家于龙。届时于龙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登台，刘天华的《良宵》、奥尔夫的《布兰诗歌》、马克思·里希特的《十一月》、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等一系列中外名曲将回响在紫禁城的红墙之内。由美国耶鲁大学资深教授和著名音乐人罗伯特·范塞斯创建并担任艺术总监，汇集了新一代打击乐名师的打击乐集将于10月9号举办音乐会。这个乐团的作品和演奏打破了传统，颠覆理念，追求打造全新的音乐体验。乐团为此次被誉为海上漂流之旅的巡演所准备的作品包括由艾美奖最佳编曲奖获得者作曲家加斯诺伊施泰德受该团之约创作的作品《海上漂流》，作曲家史蒂夫赖希的作品《打击六重奏》和《琴锤四重奏》等等。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玉峰桥到功德寺桥西向东方向车多，京通快速双汇桥到四汇桥进京方向断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名 Lotto Mix Wings。 第4名 李宇春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第3名 黄英快乐的猫。 我是一只猫，喵喵喵，别让我烦恼。 第2名 许飞寻水的鱼。 是一条寻水的鱼，我漂浮在这寂寞城里。 第1

起飞，泉水的鱼，上周第十七名，本周上升十五位，来到亚军的位置。许飞出道七年，在这些时光里，吉他与他为伴，无论外面世界多么纷纷扰扰，也改变不了许飞对音乐的执着。没有想到，再起飞的许飞已经化作泉水的鱼了。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多无尽真因，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多无尽真因，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2007年，老狼和玉东合作的《北京的冬天》曾在各大电台播出，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曲，温暖中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歌曲的编排与创作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而它本身的魅力就是在你听到的时候能够迅速地触动你，让你在别人的歌声中寻找自己的故事。今年北京的冬天正在悄悄赶来，你不妨翻翻手机相册，看看去年的照片里你过得还开心吗？

颜色的星光，雾都拼成远方。爱什么对不对？问自己追不追？没有不可想象，未探索的边界，未觉察的危险。我最好的装备是紧握的信念，不确定的会和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 这首歌来自 Jolin 的 Amazing， 这首歌可谓是古典和现代结合，流行 R&B 曲风和绝美的嗓音碰撞出很震撼的火花。 Jolin 独特的唱腔无不将一幅气势恢宏的蓝图从耳畔勾勒至眼前。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邓冰。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为你介绍一个适合京郊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妙峰山。在门头沟东部的妙峰山路因山得名，全长20.4公里。秋季的妙峰山呈现多彩的颜色，自驾或者骑行都是很美的享受。在这里，公路景观和自然景观和谐统一，更保留了数百年的传统民俗。这里一年四季香客不断，民间的花卉轮番上演。此外呢，妙峰山路还是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合欢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等国际赛事的重要线路，被誉为是传说当中的风景公路圣地。妙峰山呢是京郊的游玩的圣地，属太行山脉，以古庙、奇松、怪石、异卉而闻名。山上林木葱郁，风景优美，在这里呢可以看日出，还可以观晚霞，雾凇、山势等等时令景观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在哪里，在哪里啊？搜一下，就在北京门头沟区的妙峰山。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那今天呢，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小野丽莎的 Chuck Chuva。 Nosso Senhor, pra chuva parar de molhar o meu divino amor, que é muito lindo, é mais que o infinito, é puro e belo, inocente como a flor. Por favor, chuva ruim, não mole mais o meu amor assim. Por favor, chuva ruim, não mole mais o meu amor assim. Chove chuva, chove sem parar. Chove chuva, chove sem parar. Pois eu vou fazer uma prece pra Deus nosso Senhor, pra chuva parar de molhar o meu divino amor.Chuva ruim, não mole mais o meu amor assim. Por favor, chuva ruim, não mole mais o meu amor assim. Chove chuva, chove sem parar. Chove chuva, chove sem parar. Sacundinho, sacundinho.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首歌来自范范范玮琪的《动物森林》，这是佟大为和赵薇主演的《虎妈猫爸》的主题歌，也记录了范范范玮琪生下双胞胎之后的快乐心情。好了，继续来分享张碧晨的《下一秒》。这首歌呢，延续了《微微一笑》音乐季当中青春活泼的最青春歌单。张碧晨不仅精彩地传递了缘起意的音乐表达，还融入自己的音乐风格，为歌曲进行了完美的二度创作，也为歌迷们呈现出一种愉悦舒畅的感官享受。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欢迎你随我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 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再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再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不约而同碰上你。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你说你不花心，他

飞当时的月亮之后，又听到这样一首中国风的作品，来自许嵩的《江湖》，可以说两首歌曲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分享一首老歌，来自苏芮的《爱就这么来》。

do，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 two， 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here for you， 把这群海誓山盟做老祖，这次请你请你请你跟着我走，彼此请你请你请你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来自潘玮柏和关晓彤的慢动作，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节目，最后来分享尚雯婕的小快乐。午后下了一场小雨，洗净了空气，阳光醒来，它温柔地爬上锅里，几句 Bossa Nova 神韵的欢快小调，如同阳光下一杯怡人自得的暖手茶，温暖你的心。好了，在歌声当中腾彪和你暂别了，下一次和你相约是在周一10月8号，我将回到直播间当中和你进行互动，一起聊生活，一起听音乐。对音乐意犹未尽的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午后下了一场小雨，洗净空气，阳光醒来，它温柔地爬上玻璃，阵阵清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黑色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小哥哥，下转着圈子追逐一把，打翻我的那个下午茶。那一年夏天的空气，芳香中带点慵懒，让时光记下这一个如此简单的快乐。在一丝窗帘的背后，看不见时间走远，照进的瞬间。